死守在这里也是凶多吉少，反正也豁出去了，就赌一把吧。朱棣把防守北平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长子朱高炽，他郑重地告诉朱高炽，我把城池交给你，你一定要守住，待我大军归来之日，既是全胜之时。身有残疾的朱高炽还是第一次看到父亲用如此严肃的语气和自己说话，他隐约感觉到一场严峻的考验即将到来。朱高炽的感觉没有错，这一战不但将决定朱棣的命运，也将影响他自己未来的人生。朱棣一向眼界甚高，在众多藩王中啊，他瞧得起的也就那么几个人，而宁王绝对是其中的一个。时有人评价主王如燕王善战，宁王善谋之意，以燕王如此狡猾之辈，竟然还有宁王善谋之语，可见此人确实厉害。而在朱棣看来，宁王最厉害的就是他手下那支特殊的武装朵燕三卫，这是一支朱棣做梦都想得到的部队，也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但这些部队已经明令归宁王指挥，只要染指，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先解决了宁王。在这场削藩的斗争中，宁王也未能幸免。建文帝对这个能征善战的叔叔并不放心，他对燕王动手的同时，也把手伸向了宁王，而宁王显然没有朱棣那样的反抗精神，他虽然不愿意服从，但也没有反叛的企图。不过在他的内心确实存在着兔死狐悲的复杂情感。朱棣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带领自己的军队到达了宁王的属地，引起了宁王的警觉。虽然自己目前情况不得已，但还是不想做反贼的，他命令自己的军队做好了准备，如有意外就让这位善战的燕王受点教训。可是朱棣的行为让他大吃一惊啊，这位王兄把军队布置在城外，单枪匹马进了城，宁王这才接见他。一见面，朱棣就摆出了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痛斥建文帝对他的迫害，并表示自己已经无处可去，只好来找兄弟当中间人，向朝廷求情，赦免自己，顺便呢，在这里混吃混喝。宁王终于摸清了朱棣的来意，他欣然答应了朱棣的要求。在他看来呀，这位一向号称藩王中最强的人，也不过是个软蛋，靖难靖到一半就准备投降了。信自然会写，但朝廷是否宽恕于你，那就不关自己的事了。此时一副可怜相的朱棣小心翼翼的又提出了另一个要求，由于自己的部下都在城外多有不便，能否允许手下部分官吏进城，也好安排相关的事宜。当然大批军队是不会入城的。宁王本来有些犹豫，但在得到军队不进入城内的保证后，也就同意了。他相信呢，一群不带武器的人翻不起滔天巨浪。朱棣严格遵守了规定，没有派大批军队入城，但他派入城中的人却带着另一样威力巨大的武器——金钱。朱棣就在宁王的地盘待了下来，每天呢，除了吃吃喝喝，就是和这宁王谈天。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没有劝说宁王参加自己的队伍， 也没有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这样的客人自然受宁王欢迎啊，但意思意思也就够了。宁王呢，无时无刻的都在提醒自己，眼前的这个人呢，毕竟是反贼，还是早点礼送出门的好啊。但还没等他表达出这个意思，朱棣自己就主动提出来，他表示在此地已经待得太久了，希望回去。宁王大喜过望，哎呦，这个瘟神终于要开悟了，他十分高兴，表示要亲自去送行。送行的仪式在郊外举行，无论真情假意，那么自然呢也有一番一一话别。宁王此时也有些愧疚，遗憾地对朱棣说，哎，可惜啊，我没有能够帮上老兄什么呢。朱棣笑了，他一把拉住宁王说道，哎，既然如此，老兄和我一起去靖难如何？这就不是客气话了。这个宁王立刻正色地说道，卢大哥需要什么可以直说，靖难之事就不要开玩笑了。朱棣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摇了摇头，我确实需要你啊，不但需要你，还需要你的朵焰三位和你所有的一切，你跟我一起走吧。宁王终于明白朱棣的目的了，但他还是不会轻易认输。难道你认为在我管辖的地方你可以胡来吗？朱棣笑了，我明白，所以啊才让你到郊外来送我。说完这句话，朱棣一声令下，早已布好的伏兵是一起杀出啊，控制了局势。宁王也想动手，却发现自己的手下已经不听使唤。原来啊，那些见钱眼开的火焰三位首领已经被朱棣派进城的人买通，变成了朱棣。刹那间，朱棣从客人变成了主人，除了大将朱建奋力抵抗战死外，其他的人早已经放下了武器。看起来这个人呢是真靠不住了，以矛善断著称的宁王就这样被另一个善矛的人给劫持，一同踏上了靖难之路。他忧郁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目前这个环境中他只能屈服，而他的这种态度也让朱棣十分满意。那么最后呢，他把他和他的子孙安置到了江西，也算给了他一个好的结局。当然朱棣绝不会想到100年后这位宁王的子孙也会依葫芦画瓢去造他后代的反，这可真应了那句名言呐、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就在朱棣在宁王处筹划阴谋时，北平也遭到了攻击。李景龙果然如朱棣所料，亲自带领50万南军围攻北平。他在北平九门都修筑了堡垒，并派兵攻击通州，同时他还在郑村坝设置了9座大营作为进攻的依托。一切准备停当后，他对这个北平发动了进攻。此时驻守北平的是朱棣的长子朱高炽。朱高炽啊，是一个身有残疾的人。根据史料分析，他可能啊是在小的时候得过小儿麻痹之类的病，行动呢不太方便，出入都要人搀扶。在很多人眼里，他只是个废人，但朱棣却十分了解这个外柔内刚的儿子。他相信呢，这个儿子 他的内心远比其外表坚强得多。而他这次将防守北平的任务交给朱高炽，也正说明了对这个儿子的信任。但是这信任呢是一回事儿，守不守住又是一回事儿。事实证明50万人攻城绝不是开玩笑的，南军使用大量火炮配合攻城，几十万人像蚂蚁一样往这城上爬。城内守军虽然有思想准备，但还是被如此大的阵势给吓坏了。正是这一愣神的功夫，使战局出现了变化。顺城门的守军由于准备不足，大部溃散，那么南军呢就找准了机会，是猛攻此门呢。眼看就要攻破，大将梁明赶到，整顿了部队，加入了防守。而更让人称奇的是，城内的一群妇女啊，也发挥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精神，使用了特殊的一种武器，板砖和瓦片，是攻击攻城部队啊。这样看来啊，这个板砖拍人之说呀，也算历史悠久啊，古已有之啊。当然呢，这种攻击行为有多大作用倒很难说，但是他起码鼓舞了守城士兵的士气，帮助他们抵挡住了这次进攻。经过激战，围攻顺城门的部队被击退，北平暂时保住。朱高炽的思维远比他的行为要迅速得多，他明白这样下去北平迟早是不保的，要想守到父亲回来必须想别的办法。于是呢，他就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此时的李景龙看着这座摇摇欲坠的北平城，那心中十分得意。他是李文忠的儿子，且生得相貌堂堂，但一直都有人说他不过是个纨绔子弟，没有多大本事。当然纨绔子弟从来都不会承认自己纨绔的，他一直在找机会证明自己，这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啊！他相信只要攻下北平啊，击败朱棣，就能从父亲的阴影中走出来，让所有的人都承认自己。事实证明打仗似乎并不难，眼前这座城市已经坚守不了多久了，孤城一座还能玩出什么花招？胜利入城的日子不远了。然而夜晚来临时，战局却出现了他所想不到的变化。城内的北军居然越城而出，分成小队，主动对城外的大军发起了偷袭进攻啊！南军万没料到城内的孤军竟然还敢主动出击，一时间是大乱。为了确保安全，李景龙下令退后10里扎营。但并非所有的人呢都像李景龙那样无知胆怯，这个都督屈能就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他从纷乱的战局中发现了战机，他准确地判断出啊，这个北军的夜袭只是掩人耳目，争取时间，看似混乱的时候正是破城的最好时机啊。他仔细观察了城池的防守情况后，认准了张掖门是最弱的一环，率领自己数千人，他是猛攻打此门的。情况确实如他所料，北军确实是虚张声势。那么在他的夹击下，张掖门的守军纷纷溃退，眼看城门就要被攻破，李景龙却干出了一件为人不耻的事情。这个李景龙果然不负其军事白痴的名声，没有辜负朱棣对他突发性弱智的期望。眼看着这个城门就要攻破了，他却立刻下令停止攻击。那么这个原因呢，很简单，他不想被人把功劳抢走。有李景龙这样上司，就神仙呢也没什么办法打胜仗。

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 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公元前1300年，在黄河下游一带的地面上，出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这支队伍最后在太行山下环河的怀抱中停留下来，他们在这里孕育了一个王朝商。这个王朝的国王盘庚定国都于殷，之后的273年里，这里建起了庞大的宫殿，逐步的繁荣起来。然而战争的纷扰，朝代的更迭，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都城殷渐渐被淹没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它曾经的辉煌。直到3000多年后的一天，它才有渐渐地发出点点闪烁的光芒。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899年，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正患疟疾，医书上说一种叫龙骨的东西可以医治疟疾，所以他派人到北京菜市口达人堂购买这种药材。王懿荣是个细心人，他发现买回来的龙骨其实是龟甲或兽骨的碎片，上面竟然还有不少刻画符号。王懿荣是金石学家，古文字学知识的功底使他很敏锐地意识到这些符号的重要性。他一面差人前往达人堂药店买回更多的龙骨，一面开始研究这些符号。他确定了此种文字与商代人的关系，最终他被定名为甲骨文，这成为了解商代社会和宗教的第一把钥匙， 甲骨文也成为汉字已知的最早源头。发现商代甲骨文的消息传开后，整个学术界沸腾了，学者纷纷加入到收藏龙骨的行列中。其中著名的有中国学者刘鄂、罗振玉、端方及日本人林太福、英国人库寿龄等。中药铺的龙骨也一时身价陡增。然而首先对甲骨文做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做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武艺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人荣誉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鄂，刘鄂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于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不久，学者孙仪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器文举例》。由于贩卖甲骨有暴利可图，古董商人便把甲骨的出土地点隐瞒起来。直到1908年，罗振玉派人细心探查，终于知道了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从这一时刻起，殷墟的名字第一次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并将震惊世界。而中国学者也已经急不可耐地对甲骨文这种在地下沉没了3000年的文字开始了艰难的试读过程。1917年，甲骨文研究终于取得重要进展。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环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此后，学者王国维通过对甲骨卜辞的考试，成功识别了商王朝历代商王及其先公的庙号。他将这些庙号按称谓的先后排列起来，从而得到一份商王世系表。令人称奇的是，王国维从甲骨文中获得的这份世系表与《史记·殷本纪》中有关商王朝历代先公先王的记载惊人的相似，仅有个别先公的先后次序有所不同。王国维的这一发现证明，《史记》中有关商王朝的记载绝不是凭空杜撰，商王朝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殷墟是商朝第十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兖（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今天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八代十二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1000年。从一片殷商甲骨文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二十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遗骨思潮予以彻底的否认。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一个消失三千年的古老王朝第一次有了栩栩如生的实物见证。这之前甲骨文一直埋在地下，孔子没有读到过它，司马迁也没有读到过它，它寂寞了三千多年。如今它就摆在我们眼前，看着这些穿越时光风尘的先民文字，让人不能不感慨。有了文字才有历史，才能让今天的我们可以窥探那段被遗忘的时光。随着对他们逐渐深入的解读，一段玄秘的古老历史逐渐拂去尘土。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在我国古代，占卜的传统由来已久，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窑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人不时凝视自己手掌上以掌纹，以其能端详出命运的端倪，就是一种卜。而甲骨文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用来占卜的。明天会下雨吗？王后生的孩子会是男孩吗？今天该不该过河？哪天田猎好呢？是否应用烧猪去祭祀某神？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上看到的都是类似这样意思的句子：田猎的顺利，风雨的有无，天气的阴晴，农获的丰歉，出入的吉凶，寻息的安宁，疾病的痊愈，妇女的生育，官员的任命，做梦的启示，敌国的入侵等等项目，所有的一切都得用甲骨来算一算。自然界存在很多今人还不能解释的现象，自然的威力奇大，难以人力控制。古人想象冥冥之中有神灵在控制一切，因此产生敬畏的念头。而商朝人在这方面又非常迷信，他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要祷告和占卜，祈求获得神灵的保佑。他们把问题刻在牛骨跟龟甲上，用硬的东西钻一个孔之后，用火在上面烤，火一烤，骨头龟甲就会沿着洞口裂开，商人就凭借裂开的纹路长短来判断吉凶。甲骨文字是卜辞，就是卜卦的文字。商朝初民相信死去的生命都还存在，这些无所不在的灵或鬼可以预知吉凶或福。甲骨文中崇拜的卜辞很多，帝令与卒年，帝令与服其卒年。帝在商人心目中掌管着风雨雷电，主宰天时人事，可以降福或降祸于商王。而商人心目中的帝与西方的上帝是不同的概念。一则完整的卜辞通常包括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四部分。前辞是占卜日期和占卜者，命辞是所占卜的具体事情， 占辞是根据赵文所做出的占卜结果判断，验辞是占卜过后的应验记录。有时占卜人为了慎重，对一件事往往反复占卜，这样还要在每一赵文之册刻上占卜的次数，称为计数字。除了占卜外，甲骨文还有什么让人惊讶的信息呢？这是一个庞大而让人振奋的答案。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甲骨文除了用于占卜，它还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商朝各个方面的发展。它系统并且精确地记录了对天象的观察。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说，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中国始终是一个对天文历法研究最系统、最精确的国度。这一点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是从商代开始的。欧洲比较完善的现代天文历法有很多是与航海连在一起的，但是作为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从远古开始就要看天种地，在这方面的研究也非常发达，商代已经用完整的资料证明了这一点。它记录了商代在铸造青铜器方面的成就。从甲骨文留下的占卜资料看，商代在冶金材料的选择和冶炼方面已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还有在农业方面，特别是农作物的播种技术，畜牧业、打猎、渔业等方面也都在卜辞中有大量记载，完整地呈现出一种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在医学方面，现代科学家从卜辞研究中发现，外科、内科、五官科、妇科等一些基本项目在商代基本都具备了。除此之外，商代已经有了像模像样、比较完整的教育事业，外面的人也到殷地来读书，甲骨文就有很多这样的记载。看到如此丰富的甲骨文记录，我们不由得会想到甲骨文本身。现在所谓的甲骨文是指在公元前14世纪到11世纪晚商时代，刻在牛的肩胛骨和龟甲上的王室针卜文字。其前时代或其他地区的古卜很少刻有占卜的记录，它们是目前所知有大量存在的最早中国文字，是研究文字形成和商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料。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画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中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画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汉字体系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承续至今，书写出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如果说钻木取火标志着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岁月，那么文字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类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 甲骨文的发现是照亮中华文明的一盏明灯。文字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今天所能看到可以基本识读的最古老的汉字，就是从殷墟甲骨文开始的。有一片骨骸上刻满了二十几条和下雨有关的卜辞，甲申卜语、丙戌卜及西语、丁亥语，看着仿佛看到干旱大地上等待盼望雨水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在死去的动物尸骸上契刻着祝告上天的文字。那雨是从天上落下的水，那西是一弯新月初升，虚是一柄斧头，身像是一条飞在空中的龙蛇。甲骨文上的字就像画一样，月亮就画一个弯月的形状，太阳就画成一个圆形，中间加一个点儿。比如鹿，商朝人就真的画了一只鹿。商朝人已经发明了车子，两个圆形的轮子中间连贯一根轴，前面用牛马来拉，所以有一根弯曲的轭。商朝的车就画成车子的形状，不过有许多不同的画法。从甲骨文上的文字看，他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画笔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目前殷墟共出土甲骨150,000片，单字约4500个，其中约有1500个单字已被试读。3000多年以来，甲骨文虽然经历了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变化，但是以形音意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今天世界上1/5人口仍在使用的方块字，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甲骨学专家王宇信说，殷墟150,000片甲骨上的4500多个单字，目前已识近2000字，但常用和无争论者仅1000多字。也就是说，甲骨学家所进行的甲骨文破译工作还远未完成。如果你久已习惯键盘生成的汉字，有一天你有时间，最好去看看甲骨文，看看那些生动的笔画如何描绘先人的生活和期盼。我们不曾创造它，自然对它没有感情。在商人一笔一画的雕琢里，每个字都意味深长，是他们的心意。 你有你的名字啊，我有我的心事，中国字把姓氏名谁，族谱上写的横批竖直。家有家的故事啊，国有国的历史，中国字把家国传奇宣纸上铸成书，做成诗。中国字啊，风光 有家的故事，啊，国有国的历史，中国字把家国传情，宣纸上筑成书，做成诗。 思如酒，难入眠。